北京教育考试院于7月31号发布了中招参加补录学校的名单。记者统计发现，参加补录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学校共有11所，补录计划数为2358人，包括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城市学院等。此外，参加补录的普通高中学校有39所，包括北京市第109中学的美术班、北京市第50中学分校等。另外还有17所中等专业学校、19所技工学校和30所职业高中，以及3所五年制高职学院参加补录。参加补录的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实际情况，于本月1号至3号持补录考生登记表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自主选择一所参加补录的学校申请补录。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华北赛区及第二届京津冀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首站比赛7月31号开赛。该项赛事横跨夏秋冬三季，历时七个月。据了解，比赛吸引了超过300名小运动员参赛，共设男女单板、双板四个大项的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分成10周岁及以下、11至13周岁、14至15周岁和16至17周岁四个年龄段，实现了青少年年龄段的全覆盖。鉴于本次赛事覆盖华北地区，预计整个赛事将吸引运动员及其家庭成员近3万人次参与其中，影响带动超过10万名群众关注或参与冰雪运动。在加速推进青少年上冰雪的同时，进一步带动了相关家庭和社会大众关注冰雪运动。记者从本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近日启动，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1800家，提供岗位 1.8 万个。这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活动期间将举办各类就业服务活动93场，其中毕业生专场招聘会73场，网上招聘5场。此次活动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特别是针对2018年享受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将提供一生一策的精准帮扶。各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将对本区享受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高校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需求，建立台账，提供就业推荐、政策咨询、职业能力测评和就业创业指导等系列服务。来自昌平区南口铁道北小学的同学们日前首次登上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专场演出。这场特殊的音乐会是2018年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之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为乡村学校少年宫特别准备的。大剧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和公益性艺术机构，一直在努力做艺术普及教育的引领者，发挥了自己的平台优势，让乡村学校的孩子走上舞台一展风采。据了解，本次夏令营还将有7场汇报活动在大剧院上演。8月份，来自东城、西城、门头沟的优秀青少年艺术团体将献上自己的精彩表演。自美国诗人谢尔·希尔福斯坦之手问世50多年的儿童绘本《爱心树》近日遭到网友质疑，认为这部儿童绘本是毒鸡汤，其所倡导的精神会误导儿童，父母的爱就该无限牺牲奉献，这将造成孩子价值取向的混乱，从而有碍于向孩子传递正确的三观及思维养成。专家提示家长，面对琳琅满目的儿童绘本，需要有所辨别、有所区分地为孩子选取合适的绘本，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同时也要注意孩子的阅读兴趣和接受情况，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孩子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内容的儿童绘本。以上资讯是由秦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教育面对面继续架起空中课堂，和大家一起品读《论语》。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

道家是以老子为主导，侧重呢讲天道，它基本上呢是出世的，偏重于哲学问题，尤其是人与自然方面的思考，所以它强调宁静和谐与超越世俗的观念，但他们都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都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我们不要把孔子认为是脚踏实地的，而把老子认为是仰望星空的。哎，我曾经听过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实际上这样表达太笼统。其实我想说的是，老子也是现实主义的。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诸子百家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征伐不断。在这种情形之下，像老子、像孔子，还有战国时期的诸子们，都在想找一个治世的良方，因为他们关心民生疾苦，想要有一个幸福安定的社会，这是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理想。就是为了这，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治世纲领和治世思想。比如说老子，他认为说日月星辰呢都在那儿运行，说我们人呢各安其位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他主张无为而治。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孔子呢讲求是人，人与人之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各守其道，这社会就能够和谐。你看他们都是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式，里面呈现出儒道各自的思想、哲学和价值观。你看我们从这一角度上来看，他们是不是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在探索社会安定之道，百姓安乐之道，值得我们佩服和尊重。 所以您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们说他们的思想虽然是有矛盾的，但实际上目的都是相统一的。 对，还有一点呢，其实也儒道互见，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孔子啊，曾经就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你看现是如，隐就是道，当人道绝对化之后，它就与天道相通。你再比如中庸之道的理论，不偏谓之中，不义谓之庸，中庸也者其志矣乎，那是最基本最高的道德准则吧。我们再来看老子的思想，说老子对社会他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是出世的态度，而从另一方面看呢，他也是关注社会的表现。老子在他的老子五千言里边就大谈治国之道，所以孔子和老子两个人同时具有积极用事与超然通达的两种心态。您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看是不是既对立又统一。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叫做儒道互补，而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这个社会也是有太多的这种启示意义吧。 是的，所以他们是思想家，说儒道互补，这两家呀，从思想文化的发展角度，我谈以下的几点。这两家主导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的塑造，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有这两种思想，这已渗入到了他们的血液甚至于遗传因子当中。我们知道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人生底色，无一例外，哪怕是陶渊明都也追求 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忧乐为忧乐，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底色。但同时在入世失势失败失意的时候，又用道家的思想调整心态，表现为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回到自己精神的桃花源中去。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呢，我觉得有三个人的文化人格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一种文化人格是以杜甫为代表的，他对统治者对自己用事的态度是不离不弃型，每饭不忘军国，穷年忧梨园，叹息肠内热。说即使是自己在雨夜当中无处可依，他想到的也是天下的寒士。所以这种胸怀可以看出他救世济民的圣人思想。另一个呢就是李白。李白是属于义急义气型，对于统治者的态度，你不喜欢我，我就不喜欢你，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失自己的人格尊严。那另一个文化的人格呢，是属于主动放弃型，就是陶潜。我不喜欢你了，我走了。复归去来兮辞，解受去之，吾岂能为五斗米而折腰，向那乡里小儿。这就是陶渊明的这么一种思想取向。所以你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具有这样的一种品格。像苏轼，像辛弃疾，像陆游，像谢灵运及其他的这些个文人们。 所以童老师这么一讲，其实这也是有助于大家在未来分析我们这些个在考察这个古代诗词的时候，你去分析这个作者他个人的性格品质的时候，实际上无一例外都带有中国古典先贤这些思想大家们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个思想哲学 对 在其中的。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将儒家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作为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如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慢慢感悟，细细品味。古代最伟大圣人的言行录中，哪些内容对于青年学生有启示作用？我们如何汲取孔子的智慧，打开知识面，拓展自己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考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先生，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论语》。 刚才您讲的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人当中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儒道之思想啊。我们刚才还谈到了说对于现实的这种相关的意义， 我们现在这些文人呢，实际上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知识分子。你比如说鲁迅，当然也有一些超然通达的、洁身自好的、淡泊名利的人，比如说梁实秋等人。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中国的文人们，无一例外的其实都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那古代的知识分子是这样，自然也会传承到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血液和心灵当中。在这里呢，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我想 我们过渡一下，他还主导了我们中国统治者的治国之术。 治国之术啊， 就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是儒和道两种思想兼用， 传承了中国古代先贤的这种思想。 对， 嗯， 这是从文化人格一直到治国方面。 嗯， 你比如说吧，咱们两汉的西汉的文景之治，他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治国思想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若纯用儒术，社会就只有争斗，就只有奋斗，就只有斗争，进取不止，利益至上，就会导致社会的纷争与动。所以故内用黄老加以调控，它就不至于极端化，社会节奏因此张弛有度，得以和谐的发展。所以你看这种典型的治国方略是不是富有大智慧，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稳定了社会。如果到了后来，就到了汉武帝，我们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选取其一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国力衰微，后来往往篡位，社会动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没有一点因果联系。 嗯， 您看我们这么评价是不是比较公正客观？ 是，刚才您讲的是关于这个儒道之思想在这个治国理政方面啊，它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 对 啊，那对于当今社会呢？ 对于当今的社会啊，也有现实意义。现在的科技高速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不是这样。我们呢把自己的思绪仍然回溯到古代。我记得有看过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的题目呢是鲍瓮出冠图，取材于庄子的天地篇。就是一位老人呢要浇园子，从水里呢从井里面取水，他不像我们现在那样安一个辘轳，他是什么呢？是凿穗而入井，他就从地面上啊就斜着向下打一个隧道，进入井里边，然后抱着这个瓮，也就是这水罐，然后下面去取水，然后搬上来去浇水，是凿穗入井，抱瓮出罐再浇园子。这是一个笨方法，没有效率，或者没有很快的能够灌园的这一个速度。说子贡呢就看了这老人浇园子的方法，说我告诉你一方，说你取用工具，这种工具叫桀篙，在天工开物里边有这个工具的介绍，有一幅图，后边还有说明的文字。他是把一个杆子悬起来，一头挂重物，一头吊水桶，通过杠杆的这个理论来省力，所以浇园子打上它的水多，也浇得快，也浇得多。他说我告诉你是这方，结果这位老人呢愤然作色而笑曰，生气了，并且笑着说我听到我的老师说呀，说有机械必有机事，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种工具，你一定有偷机之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啊，就有这样的利益熏心，就有这样的利功利之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说你有这样的机心之后呢，你内心就不纯洁，纯白不备则神性不定，意思你的精神和品性心性就不稳定，神性不定者道之所不在也，说你心性不定，你道就无处承载了，无非不知修不为也，说我不是不知道有这样工具，只是我以之为修，我不取，我不这样做。通过这个小故事， 我们知道巧立私欲因科技的发展而出。 嗯，所以就是现在的科技的发展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坏处在什么样的地方， 这就是辩证的看问题。 是， 所以老子主张啊，绝巧去利，少思寡欲，绝学无忧，民风淳朴，返本复初，没有欺诈和争斗。我们不说我们现在啊所有的这些高科技我们都不用，那也不现实，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试试的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警示。所以现代的文明科技刺激人的私欲、坚巧和自立，人性被异化，精神荒芜，也值得我们警惕。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手机，我们是手机的主人，还是手机的奴隶，在这一点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好了，那么刚才童老师呢是借用儒道之家的思想，我们和大家解决的是现代的这个问题，而对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先贤的这些个经典的哲学的思想，实际上在目前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也有更多的这种借鉴的意义。你比如说类似于像东西方文明之间，实际上它也是需要这种互补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拿古代先贤的这种儒道互补的这种思想来去解读现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补这个问题呢？ 这个提法很对，是这样的，其实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也需要以儒道互补的思想作为一种准则。我们简单的说啊，说东方，我们是农耕文明兼游牧文明，这是我的一种理解，所以它择地而居，择地群居，互助共生，你看它讲诚信也讲和谐。可是西方呢，它是海洋文明，带有扩张性，商业性，所以它讲契约精神，你看契约和诚信是不是共通的。而且我们也主张尊重大自然，和谐发展。时间关系啊，咱们这个问题不能细谈了，所以儒道互补也指导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国人的智慧就在这里。总之儒道互补它是去极端化、绝对化，不致疯狂导致毁灭，从而互补共生，和谐发展。您看啊，刚才呢我们上述的讲解是从这几个方面说的，思想学说做两家来讲对立统一，从社会实践的这个层面，从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的层面，从他的普世方面，彼此都是互相补充，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过犹不及等等，这就是学习经典的价值意义。经典是什么？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骨血，是立身处世的圭臬，是治国安民的方略。经典是思想，是学问，是哲学，是伦理，是精神，是灵魂。道家和儒家撑起了我们的天地，用儒家的入世精神行走在大地上，积极向前，有所作为，自强不息，同时又用道家的出世精神望天上云卷云舒，淡泊名利，超然通达，这样儒道兼济，人生天地定然风光无限，广阔无边。 你说的太好了。所以呢我们读论语，今天呢我们由大家这个粗浅的读了老子当中的部分的章节，了解了先贤两家他们的经典的思想，读到了他们的矛盾，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统一。

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的江油市青年镇。李白年轻时砥砺苦学，他除刻苦研读学习儒家的经典古代文史名著之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且好剑术。25岁时，他胸怀理想，只身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长期广泛的漫游生活，游历名山大川，同时呢，结交天下名士。李白南到洞庭湘江，冬至吴越，曾移居在安陆，当时已经名震天下。天宝元年，因为道士吴云的推荐，李白被唐玄宗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但是李白只是被唐玄宗作为文学侍从点缀风雅而已，自然很失望。再加上不能见荣于权贵，在京仅2年半，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后啊，李白依然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上元2年，李白在先后游历了宣城、泾县以及太平、黄山、石台等地，最后因年老衰病，穷愁潦倒，不得不投靠族叔当涂令李阳冰，4年去世。李白的墓啊，就在今天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的青山。李白经历丰富，性格豪放，五岳行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从华北到两湖，从西蜀到吴越，各地的风土人情、山水风景，激发了诗人无限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疑是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白波九道的浩荡长江，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飞瀑，大如席的燕山雪花，这些是大自然馈赠给李白的诗才，也是诗人留给中国文化史的伟大诗意创造。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望天门山》这首绝句，流传极为广泛，反映出李白独特的文化个性，也代表着李白诗歌艺术的成就。这首诗所刻画、所表现的天门山，就是分属今天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与和县夹江对立的两座山的合称。今天，如果我们从芜湖沿江顺流而下，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座高耸江畔的山峰。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这本书就记载，天门山在太平州当涂县西南30里，由二山夹大江，东越博望，西越天门，其山相对，使人呼为东梁西梁山。这则史料既述明了山名及其演变，也交代了两山夹江对立的自然形貌特点。史书的记载呢是相当朴实的，但是在浪漫主义诗歌大师的眼中、心中，天门山绝非如此平常，否则他不会享受笔落金风雨、世称泣鬼神的美誉。其实围绕着天门山，李白专门写过3篇作品，除了这首《望天门山》绝句外，他还有一文一诗。他在另外几首诗中呢也还提及过天门山。比较起来，天门山铭这篇铭文结合历史传说，突出了天门山地理位置之险要，而作为古书十咏系列诗之第6首的律诗《天门山诗》，则描写了山色、山势，笔法细腻。这2篇作品容量、篇幅都比《望天门山》大，而《望天门山》是一首绝句，虽然简短，却最为知名。无论在写景的传神，还是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感个性上，都具有典型性，成就最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关于《望天门山》的创作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是李白于开元13年赴江东途中行至天门山时所作，还有学者认为是天宝2载所作，也有学者认为是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再次漫游南北时与天宝6载由此而作。虽然学术界对这首诗创作时间的认识并不统一，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这首诗基本内容特点的理解。下面我们就进入李白所呈现的雄伟壮观的山水世界、神奇瑰丽的艺术世界。万里长江源远流长，当他从长江三峡深沽笔直的束缚中汹涌解放出来之后，势不可挡， 浩瀚奔流在一望无际的中下游平原上，这里江山绵延，山水绮丽，人文底蕴深厚。虽然这里不再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独特景象，但是李白是一位善于发现风景的诗人。他治水黄河楼下，他发现了顾帆远引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风景。登临庐山，登高壮观天地间，他发现了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样一真一幻的人间壮观。当李白乘舟顺江而下来到安徽，置身于江上一叶扁舟之中，往北看，他似乎看到了云遮雾罩的天柱山，往南看，他似乎看到了如九朵芙蓉花热烈地盛开在天际的九华山，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诗人顺流而下，目睹今日芜湖马鞍山之间的天门山，它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首诗的字面意思比较好理解，我们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如下：高耸的天门被长江之水从中冲开，碧绿的江水东流到此，回旋澎湃，两岸的青山似乎约定相对而出，一叶孤舟擦着夕阳从水天相接处逐浪而来。诗人既从天门落笔，首句写山，天门中断楚江开，长江所流进的这个地方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国，故曰楚江。诗句写出浩荡东流的长江冲破天门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这句诗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夹江而立的东西两山似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阻挡着汹涌的江流，由于楚江怒涛的冲击才撞开了天门，使它从中断开，形成了东西两山。天之门，足见两山高耸入云之壮美，天门中断而楚江开，可见两山并出之雄奇，大江东去之浩荡，两山并立之雄奇，江面骤然开阔之壮观，以及诗人胸襟之豪迈，都通过这一开字表现出来。这和作者在《西岳云台歌》中所描绘的情景颇为相似，巨林咆哮波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由于资料丰富，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李白是不是第一个将这两座山称为天门山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李白这首诗，天门山这个名称才声名远扬。次句写水，碧水东流至此回，天门山夹江对峙形成约束，导致江流流进两山间的狭窄江面时激起回旋，形成了波涛汹涌的奇观。在李白的笔下，楚江仿佛成了巨大生命力的事物，显示出冲决一切阻碍的神奇力量，而天门山呢，也似乎默默地为他让出了一条通道。这开头的两句合在一起看，前一句天门中断楚江开是说明结果，后一句碧水东流至此回则即是原因。如果说前一句是借山势写出水的汹涌浩荡，后一句则是借水势衬托山的巍峨奇险。诗的第三四句是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不是对句，而意思正好相反相成，两与一相对，而青山相对出是纵，孤帆日边来是横，纵与横正构成了一个二维空间的画面，因此这两句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前一句两岸青山相对出写望中所见天门两山的雄姿，后一句孤帆一片日边来则点醒望的立脚点和表现诗人的淋漓幸会。诗人并不是站在崖上的某个地方遥望天门山，他望的立脚点便是从日边来的一片孤帆上。两岸青山相对出是说两座青色的山似乎是相约同时拔地而起，青字呢突出了色彩美，而句中动词出字之用更巧妙无极啊，它是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带上了动态美，这是诗人的想象，也是诗人从乘舟顺流而下进行动态观察的自然写真。 因为如果是站在岸上某个固定的立脚点望天门山，那大概就会产生两岸青山相对立的静态感，反之舟行江上顺流而下，远处的天门两山映入眼帘扑面而来，显现出越来越清晰的身姿，此时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感受就非常的突出。出字不但逼真的再现了在舟行过程中望天门山，天门山所呈现特有的姿态，而且还蕴含舟中人的新鲜喜悦之感。夹江对峙的天门山似乎正迎面向自己走来，表示他对江上来客的欢迎。青山既然对远客如此有情，则远客自然更加兴高采烈。而孤帆一片日边来正传神地描绘出孤帆乘风破浪越来越靠近天门山的情景，和诗人使命名山胜景目界神驰的情状，它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雄伟险要的天门山啊，我这乘一片孤帆的远方来客，久闻你的大名，今天终于看见你了。综合来看，这首诗有三个特点。首先，以望字统领全诗，这首江心写景的七绝诗题为望天门山，可见作为描写对象的天门山风光系诗人舟中放眼而望之所得。全诗在望字统领下展开，天门之山形水色融为一体，雄奇壮伟的景象得到充分的展现。前两句诗人定点远眺，两山隔江对峙，想象中似乎两山本来是一体，却被抛下的江流冲击而从中断开，新颖奇特。后两句诗人身在船上，移步换心，眼望两岸青山，有船不动而山动的错觉，因此写出了两岸青山相对处的佳句，似青山有情，欣然出迎远来的孤帆，颇富情趣。其次，山水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天门山、长江水、山水相依，紧密关联，互为映衬。楚江浩荡似乎把天门撞开，而天门中断，楚江得以奔腾而出。天门两峰横夹楚江，而楚江激流穿越天门，山依水立，水游山出，山水相连，景象极其壮观。逼水动流却为山峰所遏制，故致天门而回旋，山为水开，水为山回，互为制约，又融为一体。相对出的两岸青山与水中的孤帆一片的刻画，点面结合，动静相衬，构成了一幅完整而生动的画面。通览全诗，山行江势，或合说，或分写，或明题，或暗示，密切相关，互信互衬，展现出了既为宏阔壮观的景象，展现了山水之美，江山之美。再次写景虚实结合，一真一幻。天门山矗立江边，这寻常之景为什么在李白的笔下却呈现出如此雄奇之美，如此超凡脱俗，引人入胜呢？近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啊，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他讨论的是词体文学创作中的移情现象，比如欧阳修的《蝶恋花》词中名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就表现了这种景象。人到了伤心的时候，看到花似乎要和花对话。其实从根本上说，文学创作就是作家对日常功利生活的超越，用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再造的第二自然。李白的这首绝句《望天门山》就是发挥他的艺术创作力，酣畅淋漓地呈现了一种雄奇的自然美。这诗中的天门山既是自然的天门山，也是李白心灵中的天门山，是李白艺术加工的结果，虚实结合，一真一幻，境界扩大，增加了景物描写的内涵与魅力。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到李白超凡的是个才华，以望字统一全篇绵密的章法，山水互相映衬的形象和思出天外的想象，而这首诗语言平易也是它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